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之际，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13号为各国驻朝外交代表机构成员举行了联谊会，有各国驻朝外交代表机构成员应邀出席，还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和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出席。参加者观看了朝鲜纪录片《伟大的金正日同志是世界政治元老》，接着为各国驻朝外交代表机构成员举行了宴会。